礼拜二晚10点，玉敏会客室，恩顺清义，陈日君。 咁所以我有心血来潮，我话我仲要写最后一封信俾教宗。咁啊，要肯啲嗰封信到教宗手里边咧，我又坐飞机去啦， 交封信俾佢， 加喺佢手里边。咁啊，写咗好长一封信，7月1日。咁咧，即系今次啦，我要刺激佢啦啊！所以我都讲啲嘢都好冇礼貌嘅啊！但系我唔好讲晒嗰啲嘢啊！我讲第一句啦，我话教宗啊，我睇咗你嗰篇嘢咧，我话我哋嘅教宗唔知从边个星球落嚟噶。 恩顺清义，陈日君，礼拜二晚10点 ，myradio.hk 玉敏会客室，千祈唔好错过啊！ 天天天南主持，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好啊，嗱，講起投票呢啲咁有趣嘢咧，嗱，錢又好有興趣，又想知道點樣投啊，投錯又點啊，點點 投啊， 你早啲跟我哋個團去咪得咯。 係啊， 嗱，都唔緊要，睇下我哋試下，試下我哋翻嚟嘅時候咧，揾一啲有份去投票嘅人，例如阿太后，例如啊，即係太后，願唔願意上嚟話俾大家聽點樣投票？ 係，我唔知啊，嗱，即係我而家預先講定先。下一個禮拜一咧，應該都係我，應該係佢哋神州幾個小朋友啊嘛。咁但係佢啲小朋友咧，就阿龍又去翻咗去投票，咁又唔得閒翻嚟，咁咧咁 都係得我哋做。好啦，我哋搞 唔係嗱，你錯，唔係我哋，係你哋。因為嗰日咧，我隻眼要做手術，所以咧就係你哋做，唔係我哋做， 係你哋， 你哋啊，唔係我有份喎，唔係啊，我有份， 手就指住你。 就唔係我哋啊，所以下個禮拜一咧就唔關我事嘅。 咁啊，希望你哋隻眼做得好啲啦。 咁啊，嗱，咁啊，嗱，咁啊，嗱，咁啊，睇完台灣選舉啦，咁阿子仲又睇完，又因為佢廿號翻嚟 去睇埋香港嘅選舉咧，又 幫手香港嗰個補選啦，係咪？咁你又可以上嚟講下台灣嘅選舉， 即係約定 香港選舉得啦。 睇下你哋點睇啦， 你哋睇點做啦，唔關我，唔關我哋嘅事啦。 誒，我哋仲有幾個要講 嘅，冇乜㗎啦。嗱，好啦，咁啊，即係。咁啊嗱，呢個咁嘅公投咧，係的確係好 Q 煩嘅，因為咧 聽完都覺得複雜， 又有呢個反對深澳發電廠啦，咁深澳都唔起發電廠咯，咁仲個公投仲，因為公投已經列咗落去咯，咁你要投咯喎， 冇錯啱， 係嘛？咁啊又呢個反空污啦， 是否反對？ 係啦， 係啦，係是否？ 咁佢都停咗咯，咁都話停建啦，咁你 講唔同嗱，因為政府話停建啫，有權可以 大部復活， 係啦，咁你嗰個其實都擺咗10多年嘅啦嘛，咁但係如果你公投過咗嘅話咧， 一定要做嘅喎。 係， 人民都贊成過起啦，咁樣又翻嚟啦。 如果唔去公投就係反對啫，冇話贊成。咁如果係話通過，即係依個公投通過嘅話，就係依個咧就永不超生嘅啦。依個深澳 嗱，你俾我估，呢十個公投全部唔會唔通過。 點解咧？點解有？ 因為太撚複雜啊！屌你， 其實我聽完都唔明。 嗱，唔係，可能啲 under 60歲以後嗰啲可能會。OK 嘅，知道想點投嘅，跟住就啲可能啲阿婆阿公，咦？ 唔係因為太多議題，佢一時嗱，第一平時可能佢都冇留意嘅， 冇錯。 你去到攞住嗰張選票，佢更加唔知你講乜春啦。頭先我讀嗰段説話，你知唔知我講乜咧？ 唔明，唔 乜都唔明。 佢哋企喺度睇啊， 你係攆唔掂噶嘛？你咁短時間攆唔掂嘅，唯有屌一係亂鳩五級。 其實而家咧就網上咧都 寫障 礙，教大家咧。除了13、14投不同意之外咧，其他都投同意咁樣。其實網上又即係依近依一個月咧，都係咁樣 搞。仲有一個以核養綠嗰個議案咧，仲有係嘛？咁好啦，咁即係你咁多不同嘅議題，哇堆埋一鍋過嗱，呢啲嗱呢啲咧就係咧當初民進黨。想要唔係都唔係想啊，係直情係將嗰個公投門檻降低個後果，我哋已經講過啦。 係啦， 你越簡單，你又越容易可以有公投。當然 係佢話係黃國昌提出嘅。咁其實黃國昌提出嘅話，冇你民進黨背書冇支持嘅話，依個議案 係 過唔到嘅。 嗰個林姓人仲咪再低啲啊？呢條冚家產，屌你咪嚟啊！呢個冚家產未撚死啊！ 這個仆街，其實他仲為而家仲要高啊，仲要再低啲。 其實以後的公投其實應該佢係應該設定個上限，咁就去到每個選舉七個公投算啦， 以冇噶，咁又唔得喎，你咪限制咗咯。 唔係，即係你先到先得咁樣入嗰個咁樣。 冇噶，你一定喺個限期之內，大家攞。 其實咧，你公投案咧，你幾時可以提出嘅？只不過你想綁依個大選嘅時候咧，你就有個時間性啦。 啊，咁譬如出年即係2020年嗰個總統選舉，一樣有咁多公投嘅啫，係咪？ 即係好似依個以核養綠嘅公投案咧，咁其實今次係唔想去入嚟嘅。但係黃時修講到明啦，你如果唔擺起今次唔緊要，我就收翻，我擺到出年總統大選嘅時候，我先攞出嚟啊！咁佢哋咧先至死死地氣啦，因為到時可能影響仲大，所以咧就寧願擺今次。 因為佢公投案佢冇即係冇一個時間限制，話一定要。咁你佢通常都係擺喺綁喺啲大選嗰度， 唔一定綁大選㗎啦。你無啦啦整個， 佢唔會特登話整一個公投。 你譬如喺你2020年嘅時候，你冇理由2021走去提個公投嘅，嗰條乜鳩都冇，淨係為你個公投。嗱唔係講錢啊， 喺公投法裏面咧，其實就係即係。需要係必須咁做，即係如果有人即係有 公投，我哋知啊，但係個問題你掀起唔到個高潮啊，大佬， 係嘛？係啦，所以大家咧， 屌你無啦啦喂我喂攞手機係犯法嘅，咁因為撞死太多人啦，成日過馬路，屌你乜又撞人又撞人，又車又撞人係嘛？咁所以咧禁止用手機過馬路，咁就整個公投咁。喂，你綁喺個大選裏面，佢黐埋一堆。如果你九合一又好，總統選舉，大家一定會對住佢公投，一定會見到佢嘛。 係啊係啊。 喂，你無啦啦喺2021嘅咩五月份整過，你都唔知你講乜鳩？ 勞民傷財啊， 係嘛？都無啦啦走去同你整個咁嘅公投投票咩？ 勞民傷財咧就唔係喺呢個考慮之列嚟嘅，即係政府必須要做，有人提案就必須要做嘅。咁只不過話咧，提案人咧絕對唔會話。即無端端就擺嗰啲時間冇人騷你嘅， 社會冇關注啊嘛。 係啦，咁佢希望咧即多人投票。 好啦，嗱個問題咧就係你公投綁大選綁公投，又出現呢啲啦。喂，大家都希望爭取喺嗰個大選裏邊咧，將我呢個公投議案就納入去嗰個大選裏邊。 係啊， 咁啊撲街啦！即所以咧，每一同埋你嗰個門檻咁低咧，其實都要20-30-20几万嗰個聯署啊。 28万 啊，系咯，30万連署，其實都要大費周章嘅。但係你要做咁多嘢，咁大家都希望喺呢個大選裏邊咧，立我為一份。好啦，你以後係好多呢啲嘢噶啦，即係你入逢嘅大選咧，一定有一大堆呢啲咁嘅。我哋唔好話無厘頭咧，總之我覺得我呢個需要係作為公投嘅，就提出就搞呢、這個就搞呢個連署。 係啊，當然即係嗱，我亦都有同啲朋友即係提解釋過，話俾佢聽有除咗搞個入選舉選呢個縣市長之外啊，咁啊最關注就綠都啦。咁綁住受公投，有啲人就話：喂，買咩公投啊？台灣即係太容易喎，有公投有啲咩公投喎？即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、是，即係你體驗民主啫。咁呢個門檻30万係咪多係咪少，或者係？我哋覺得就即係 正路 咯，因為嗰陣時好高嘅嗰陣時四分一好似要，而家係2%啊，幾多啊？即係總之而家5%好似，唔知總之係低好多 嘅。即係選民嘅人數， 以前係四分一咯，但係你即係你要攞啲几百万份，你先至做到個連署， 仲唔可以攞重複喎？ 係咁，所以咧就即係變咗，而家你容易咗個公投，咁但係就會出現咗一弊生一弊死㗎啦，係嘛？咁你又咁樣咪容易咗？ 即係俾外界嘅人感覺就係、是，喂，好濫咯，係嘛？你知咩？蘇格蘭公投係一件好全國嘅一件好大嘅事，好重大嘅事。 嗱，不過咁講喺歐洲咧，呢啲咁嘅公投咧。係真係無人無知嘅， 家常便飯。你嗰條路啊，屋企門口嗰條馬路個名啊，都可以供一供頭，係啦。 即係喺歐洲地方咧，就真係家常便飯嚟嘅。 喺瑞士一個嗰啲農村咧，你改條門口嗰條路，你改個名，哦，七個家庭就同意咁啊，就可以做供頭噶啦。政府又幫你處理。 你譬如話即係英國斷唔斷歐？咁啊，通過咗斷歐啦。咁但係而家要。兩年之後，兩年之後啊，唔係如何執行啊？ 有人想拜報復活啦，喂，唔好斷得唔得啊？咁 咩兩年之後啊，係投完第 二日就已經係啦， 話想再嚟過啦。 喂，同意斷交嗰個冚家產話，屌真係過㗎，我諗住唔過都玩下㗎啫喎。 係啊， 係啊，嗱，冚家產好多呢啲撲街咧玩出 咗， 玩出咗喎。喂，佢諗啊，屌你點會過啊？屌你咁啊！我急同意玩下佢先。冚家產，我屌你乜原來真係過咗喎。 係啊，咁似個東奧證明啊嘛。 慘啊！你個東奧證明，如果又係 都會咁 㗎，玩死㗎。 係啊，可唔可以再投過咧？唔知又係真 係。證明咧，頭先好似講啦，即係招土牌咁樣啦。我你要證明啦，我就撐埋走，但睇你點搞，睇點死。我又唔係運動員， 係啦， 係咪啊？最衰就我唔係運動員。 嗱，即係由呢個所謂公投咧，嗱，我哋簡單啲講啦， 使能遠慮。 嗱，而家呢個係議會政治咧，就係間接一個間接民意嚟嘅啫。公投一個直接民意嚟嘅， 係 所以咧呢個即係我哋要講清楚先啊！即係我哋唔係我哋講咁耐，好似屌我哋笑鳩呢個公投咁，其實唔係，只不過即係因為公投啱初而家初有啊，大家都好有興趣啊！總之執到都乜鳩嘢議題咧，我都嚟玩一玩先啊！咁你慢慢地咧，呢啲公投就會少噶啦。啊，即係你一咪你玩嗰啲。都玩曬啦，係咪？ 其實是一個好嚴肅嘅議題嚟㗎，好神聖㗎。 其實有個公投咧係易解決， 因為呢個係直接民意，係 啦， 係嘛？我唔撚靠你啲代議士，大佬，我覺得你哋唔可靠啊！我直接投票，我屌你，我靠你班吳家親，你班吳家親又唔知同啲利益集團有冇利益交蓋喎？係嘛？咁我直接民權，我屌直接投票通唔通過就由我哋話事，就唔係靠你嗰班立法院嗰班咪立委啦，大佬係咪？所以咧，因為間接民權同呢個直接民權咧個差別。就喺呢度嚟，咁呢個而家呢個直接民權咧，係民進黨一直以嚟咧都推動嘅，即係我哋都唔可以話佢係嘛，咁但係個門檻去到咁低，而呢個林姓人仲要再低啲嘅話咧。咁啊，即係 30,000嚟講， 有啲就即係攞嚟斬搞啦。 30,000，如果你話即係30,000，如果喺香港嚟講， 個票站要擺兩層都唔夠。 咁其實咧，依個我覺得就即係。人民的意見啦， 決定 啦， 係咩咧？但係個公投本身咧，其實有公信力嘅，即係而家通過咗要做嘅， 係啦， 即係唔係玩啊嘛。 咁但係個問題咧，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啦，最大問題就係我哋要睇依個公投案點樣為之通過。咁個數字係咪真係有足夠嘅說服力話俾人哋聽係大多數國民嘅意見？咁你喺而家嚟講，其實咧係可以講係俾少數操弄咗。 唔緊要啦，我覺得即係玩下咧，呢啲嘢好成熟噶啦。即係初你梗係即係跌跌撞撞咁啊，咁啊碰碰撞撞咁。 測試中嘅係 啦，即係而家啱即係呢次呢個真係叫第一次正式嘅公投，以前即係陳水扁嗰啲咩入聯啊嗰啲嘢，都攞即係攞嚟玩嘅啫。咁呢次咧係真正一次即係直接民權嘅一個表現嚇，咁所以。玩下就大家會覺得有啲嘢係唔值得玩，屌你咁啊！你 其實南綠兩邊都有個提交 都有訴求㗎， 公投嘅訴 都有訴求 嘅公投咁樣，呢個係深化民主㗎嘛， 冇錯，即係 就唔能夠成為某人所講嘅就話喂投藍嘅就係等於係啊投親中咁啊，又話乜嘢喂？大家都深化民主嘅一個表現一個體現。 所以呢個公投咧，亦都係即係體現到即係呢個所謂直接民權咧，直接民權大家都好唔喂咩叫直接民權都㗎係嘛？咁好簡單啦，嗱呢次就係由民間自己提出一個公投， 係啦， 由民間自己去投票通唔通過呢一個咁樣嘅議題，就唔係靠你班立法委員嗰120個喺出嚟裏邊，屌你老味又打交又剩，就同我幫我通過一啲，我根本就唔知道你乜鳩嘢嚟嘅， 係 嘛？裏邊你啲撲街因為容易收買啊嘛，大佬一啲立法委員係嘛？有啲 lobby 型嗰啲，有啲 lobby 型公司或者一啲利益集團，喂屌你同你陰。同阿宋生去呢個六條通飲兩次花酒，屌本來我贊成變咗反對都有噶嘛，係嘛？ 出席啊，本來贊成。 咁但係你直接民權，我就唔可以收買你咁多人咯，係嘛？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公投都係有佢本身個一個 好處嘅。 好啦，咁啊公投啊講咗咁多啦，咁我哋講講台北嘅棄保咯喎。 台北棄保啊！ 係啊， 呢單嘢冇人冇人承認嘅棄保喎， 唔係冇人承認啊！ 棄搖保哦， 我哋講啊，唔係我哋都係講啫嘛，因為咧，因為我哋已經冇數字喺手啊，冇數字喺手咧就變咗就我哋都係用翻上一次，因為咧佢規定咧就喺選舉前嘅15日咧，就唔可以公布所有嘅民調嚇，即係但係啲報即係啲傳媒仍然做緊嘅民調，但唔可以公布， 係啦， 因為你一公布咧。 咧就要罰唔知200萬好似，即係罰好勁嘅， 罰勁啦。 所以就即係變咗而家所有嘅媒體要做，即係做開民調嘅媒體咧，佢哋都仍然有做，但就冇公布。咁我哋如果冇公布，我哋唔知噶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就唯有用翻上一次我哋噏嗰個咧，就即係話。丁守中係輸俾呢、這個柯文哲咧係2.7%， 總之就3%上下啦。 係啦，係啦。好啦，咁而呢個姚文智咧仍然係大概唔到10%咧。 係啦，咁所以咧姚文智咧就破釜沉舟，今日咧就話我辭立委啦，我唔會孭住立，我唔孭立委嚟選舉啦。 嗱，所以咧你睇到吊軌嘅，嗱，即係我哋估蔡英文一定會同柯文哲私下間有一個deal嘅。即係希望佢留下地，你贏 丟唔丟啊？ 你贏鳩咗咧，你唔好出嚟搞鳩我啦！你繼續做你四年嘅台北市市長，你又唔好出嚟選總統。 姚仁多今日就講啦，就接受阿周玉蔻訪問嘅時候講啦，你喺企台北市以外咧，我哋同阿柯文哲咧都係朋友嚟嘅。 哇！喺突然間又講呢啲啊！ 但係你睇姚文智同埋啲深綠嘅。深綠嘅一啲譬如咩一邊一國啊、連線啊、咩起落到聯盟嗰啲咧，深綠係支持姚文智嘅，咁即係話深綠係綁住姚文智，而姚文智又覺得屌我有咩理由揾我嚟做氣泡啫，係咪？屌你媽我！都是大咖嚟噶嘛，覺得自己係，雖然全世界都覺得他不是大咖，但係佢坐咗個位置上面，屌我今年立委我都辭埋，咁我唔係仲唔係大咖係嘛？ 我 XO 唔係啤酒。 係，所以咧，即係覺得唔應該棄保嘅，係應該棄柯保姚。 哇！系咁样， 有道理喎， 好有啱喎，有道理喎。 嗰啲绿营嗰啲应该翻翻嚟我度咩？做乜去柯文哲嗰度啫？ 梗系买赢噶啦。 所以要拆动绿，即系柯文哲嗰啲票，嗰啲绿营嘅票翻翻嚟我度，系嘛？蓝营咧就拆翻去蓝营嗰度，等柯文哲咧就一票都冇， 等佢扑街 啊嘛。系，但系个问题就系柯文哲系仍然揽住呢个蓝绿嘅票咧喺手嘅，啊，同埋一啲即系中所谓中间派啦，系咪？ 中间选民 系咁，所以咧即系嗰个选情咧系吊诡就呢度啦，即系究竟系弃姚保柯啊，抑或弃柯保嗱弃姚保柯机会系大好多嘅， 绝对系， 系咪？即系呢个咧，因为呢个始终系民进党本来嘅一个策略，就系话我唔捻理边捻个赢，我一定要 国民党输。 呢個係佢嘅最高指導原則嚟噶嘛，所以咧我唔理你點有咩咁撚嘢棄邊個保邊個，總之國民黨一定要輸，你點棄點保咧，唔撚關我事。 憑什麼教訓民進黨啊？ 咁所以咧即係喺呢個最高指導原則之下咧，國民黨係應該必須無疑嘅，但係 有但是啊， 係因為呢個寒流啊。即係從南吹， 風勁咧就 吹翻上北咧，就柯文呢個丁我哋丁守中嗰啲票咧，就真係好多藍，尤其啲淺藍嗰啲咧，即係深藍啊，當然 歸隊啦， 一定歸隊噶啦，深藍就淺藍都正在歸隊中， 係啦，凝聚力量， 因為嗱一日有人講嘅，我係柯文哲同呢個丁唔係丁守中，唔係屌柯文哲同呢個韓國瑜嘅票咧，好多重疊嘅。 嗯， 係啊，即係佢哋 支持者唔係 支持者，因為佢一票冇重疊嘅，支持者重疊嘅，因為兩個都係非國民黨同非民進黨嘅形象，咁所以咧，尤其是網上嗰啲網民啊。啲網民係既中意韓國瑜，亦都中意柯文哲呢一類咁嘅 style， 即係喜歡啲無厘頭嘅。 係 啦， 又 唔好話無厘頭，喂，咁啊係柯文哲無厘頭啫喎。 其實咧，你發覺咧近依半年咧，咁柯文哲咧，其實見到咧，原來佢唔係大家以前睇嗰種無厘頭喎。你發覺而家講好有文路嘅喎，同埋好老實啦，佢坐得嗰個主任醫師嘅位啦。唔係無厘頭嘅人， 佢唔會咁無厘頭嘅， 係啊， 即係急救能手添喎。 係啊，咁其實嗰啲即係之前嘅無厘頭，其實係咪做戲啊？ 扮下嘢 啫，係啊。你睇下大家而家可以留意下佢啲嗱，睇翻佢啲訪問咧，其實係而家講嘢係非常文路嘅。 咪殺到埋身啊嘛，大佬！你仲要仲成日都乖乖啲，乖乖啲，乖乖啲，咁就冇呢啲噶啦，大佬啊！ 嗰種噶啦， 咁所以即係咁變咗就而家嗱，淺藍嘅都開始歸翻去丁守中嘅話，好啦，咁究竟姚文智掘唔掘到啲淺綠嘅票翻翻佢嗰度咧？ 一定有。 好啦，如果掘到嘅話，咁嗱，姚文智冇乜機會贏嘅，因為佢唔過10%，屌我俾你掘到5%翻，好唔好啊？俾你15%好唔好啊？但係只要丁守中掘30% 夠咯喎， 喂，其實唔使噶啦，因為你 其實姚文智在那裡掘了錢六，柯文哲的票就跌了下去了嘛，他不掘了，即是丁丁 一票都不能掘了，柯文哲都已經掛了了，是吧？ 咁所以氣泡效應咧，即係啲高層講嘅啫，你唔可能走落嚟指導阿文仔，你落到你聽日就投啊。 可能唔係佢都係可能會同啲裝腳會講溝通 下。裝腳講啫，但係唔係個收到風下邊嗰啲咪佢唔敢，佢唔可以咁樣噶。 唔可以開麥講啊嘛。 係啊，咁所以咧，其實誒、原來最高指導謝公指導係聽日投票俾邊個？咦，冇人同我講喎，係咪啊？咁。咁啊！阿謝公，謝公本嗱，謝公就唔係送主委出嚟噶，就叫我就叫人投啊！阿、 上個禮拜仲叫我，仲叫我投柯文哲噶，屌你咩？點解呢個禮拜有人話投姚文哲，冇人話俾我聽嘅？ 係啊， 但係我仍然投柯，仍然投呢個柯文哲啊嘛，因為冇人話俾我聽。 而家投， 喂， 但係佢而家調轉係投姚文哲啊！嗱，送阿謝公就推阿宋主委出嚟，啊點知你暗壓低咧話？ 不過你今次好尷尬喎、今次即係呢個氣泡我。應該係好尷尬，因為你唔能夠即係令到阿姚文智，即係你作為執政黨，你唔能夠令阿柯文智，即係姚文智輸得咁慘啊！因為你台灣亦都有一個即係香港學咗台灣嘅制度啦，嗰、那個有嗰個選舉嘅補貼，呢、這個選舉補貼咧，不單止補貼咧你個人嘅選票，佢仲要咧即係嗰個政黨，你託住個政黨嘅名字出嚟咧、即 係政黨唔喺度㗎，政黨係黨選舉先有嘅， 有㗎有㗎有㗎，有㗎，冇拗有， 九合一冇政黨票㗎，冇政黨補貼㗎， 得啦，你當。 咪得啦得啦， 有啦，當有啦當有， 當有啦，係個 deposit 啊，嗰個有現金係啦係啦，係。 你唔能夠令到姚文智咧輸得太過肉酸，因為你即係上一次攞嘅票，上一次即係你柯文智攞嘅票，你今次如果令到即係姚文智輸得太即係讓票用得太多嘅時候咧，咁你作為執政黨你就失啦。 嗱，咁其實一定唔會發生嘅，民進黨嘅基本票咧一定有嘅，所以依樣嘢即係話連保證金攞唔到嘅話咧，依個就冇乜可能嘅。 唔係，咁所以咪就係對，即係如果即係用咁嘅理論去推敲嘅時候咧，丁丁就有機會啦。 嗯， 係咪？ 嗱，咁而家最主要就係話 呢個當然係我哋正常嘅睇法啦。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喂，而家唔係話柯文哲贏。抑或是姚文智輸得不好難看，抑或是丁秀忠贏了，抑或究竟這個柯文哲會不會出來選總統嘛，大佬他要計埋這一步嘛。 那就是什麼呢，所以如果這樣的推論的話呢即是我跟你、一杯咖啡、丁丁低空掠過，今次我買丁丁了，所謂低空落過，即係台灣嘅講 法。明啦，明啦， 呢個地下賭盤係咪啊？ 地上啦， 地上啦， 即係人都去投注， 有雞扒係嘛？ 咖啡啊， 咖啡啦，咖啡， 台灣雞扒嘛， 雞扒杯沖俾你。 雞扒， 佢話喺咁嘅 地方，得唔得？ 台灣興乜？而家乜都輸到雞扒噶嘛，幾多拍份啊嘛， 啲雞真慘嘅。 放下黃世堅跳海咯，跳海，跳海， 跳愛河。 所以咧，我前日就喺網上我喺 Facebook 講啦。其實咧， 吞蓋爾夫球 喺個台灣選舉史上面咧，最悲慘嘅族群係乜嘢啊？雞。以前咧，即係以前就幾十年前啦，唔使幾十年前啦，即係廿年前都好啦。啲候選人係得閒無事就攞只雞咧，就斬雞頭去呢個城隍廟之前面咧， 發誓 發誓啊！ 發誓啊！ 我冇做乜嘢，我冇做乜嘢。咁咧而家咧就興啦，就輸到雞扒。咁其實咪你人類選舉關嗰啲雞咩事啊？ 咁亦都唔關啲豬事啊！ 咁都係喎，有神豬又冇豬啊嘛。 係嘛？即係所以咧，即係如果咁嘅推敲嘅話咧，咁嘅推論嘅話咧。即係丁丁可能就真係有啲機會啦。 所以係嘅，偷雞啦，機會大嘅。 同埋我聽到一個再逆向思維啲嘢，再描上拎開啲嘢，因為其實民進黨直情係唔想柯文哲贏，因為抹得太大啦。嗰個氣泡直情係氣落去阿柯文呢個丁守中度。咁因為丁守中咧，國民黨嗰啲丁，國民黨呢個丁丁咧，其實好容易打敗啫嘛。喺呢個民進黨嘅思維 ，SOP 我哋係有曬劇本，係好容易就 KO 一個。 唔係呢個我都同意喎。 係啊， 因為覺得打國民黨易過打 OP 喎。 係啊，因為柯文哲對佢嚟講係未知嘅嘢嚟嘅，好難同佢。 因為國民黨係有一套套路啊嘛，係嘛？即係我已經知道你個套路，我俾你當選咗之後，我四年之後打瓜你係 好容易 嘅 啫。 係咯。但係柯文哲，喂，屌你呢個我打佢唔瓜。冚家將出嚟選總統，咪仲揾大鑊？ 而家咁嘅地下賭盤又上漲嘅咯喎，丁丁。 嗱，因為咧最大問題咧，你控制唔到柯文哲，而柯文哲出嚟選總統咧， 咁就民進黨必輸無疑，咁就國民又益咗國民黨嘅。 柯文哲又咕咕話話咁啊，咁近排又開始又話宋楚瑜又話去嚇幫下佢手啊咁樣。 所以佢而家可能有個盤算就係想扼殺佢喺強暴之中。喂，講真，如果佢攞住咗台北市呢樣嘢招搖出去咧，湊下錢搞下嘢，咁佢真係出嚟選總統，咁啊 KO 你 KO 唔到佢喎。反而你而家斬死咗佢啦，咁到時候說服唔到商家，你台北市都輸喎。 如果佢好似陳水扁咁輸咗就走去選總統，咁你吹佢唔漲喎。 嗱，咪所以咧， 陳水扁有個黨啊嘛，仲佢冇啊嘛，就係。 仲有一個咧，就係佢要做到咧，柯文哲係低票落選，即係你連選總統嗰個幻想你都破滅埋。喂，如果你高票落選，喂屌，我都有咁多票，我仲係即係人氣咁旺盛，喂。選總統都唔係好耐事嘅咋， 咪咯？ 2019年嘅大概六七月到，你就要決定㗎啦。係 啊， 係啊。咁所以即係話佢， 即係出年啦。 佢一做咗市長，譬如我哋當係柯文哲贏咗啦，柯文哲一贏咗，佢一月一號登基，冚家產到決定選總統係得幾個月時間㗎啫， 半年時間到啦， 係咪？所以即係話，喂，佢要協住一個高民望、高票當選，佢真係選總統。喂，屌你民進黨真係驚喎，大佬！ 仲要喺首都喎，即係講喺台北。 唉，所以如果即係同樣理論咧，如果高票輸嘅話， 高票輸佢又會嚟啦。 唔係啊，又會嚟。 咁啊真係嚟， 你又嚟啊？ 咁啊真係。 唔係，喂，我認即係我喂相差可能 即係陳水扁咁啫嘛，高票輸 可能相差一萬幾千票嘅話， 其實好老實講，柯文哲嘅效應到而家都係好犀利，即係無論喺即係對岸大陸都有啲人都係佢 fans 咁樣樣。 係，唔係因為咧呢條友咧 又悶唔紅又唔悶唔黃又悶唔黑，但係呢樣嘢就係 即係呢條友咧就嗱，即係好似韓國瑜咁咧，講錯説話都冇所謂嘅。即係柯文哲都係呢啲人講咗説話咧係。一個無厘頭又好，屌你就 少一少一笑置之， 即 係 總之，即係金光不壞之身嚟嘅。 係啦， 係啊，一人好啦。嗱，譬如 仲好似話呢個嘅選舉又話，好似又話有個大陸嘅紅色商人又話捐錢俾佢咁樣樣。係啦， 嗱，譬如佢取消咗老人嗰啲叫做嗰啲叫 咩？ 唔係老人金，唔係老人金，老人金係政府中央俾嘅 年金， 唔係年金， 即係嗰個交通嗰度 係。唔係 兩級千幾蚊嘅， 千唔知千二蚊嘅啫，一年重陽節俾嘅。 係喂，嗰啲節金咯，節禮金。 唔係，屌嗰啲啊三大節啦，中秋又俾又剩噶嘛，你冬至又俾噶嘛，佢呢個唔知乜啊，唔記得叫乜鳩嘢金。好啦，取消咗。咁取消咗，啲老人家梗係唔高興啦，係咪啊？屌你無撚啦，即係你唔好嚟千零蚊啦，百二蚊我都係唔制啦，無撚啦啦取消我又唔好講幾多錢啊。咁所以咧就而家柯文哲去到邊度咧？呢一班老人家咧都如影隨形咁跟住佢，咁啊即係包括埋佢老母出去市場拜票咧，嗰啲老人家咧都如影隨形咁跟住個老母。 吹鬼攞命！ 唉，個喂，你還翻啲嗰啲咩嗰啲唔知乜咧，跟住金啊嗰啲。好啦，咁但係柯文哲咧，因為佢都照衰啊，所以喺前兩個月咧，佢就搞好撚多啲老人家嘅活動，係即係包幾部車啊。車老人家去 成扎病種啊， 係啦，去玩，去郊區玩，食一餐咁，總之係市政府俾錢嘅。咁但係即係呢啲玩唔玩夠到咧？喂，老人家係喂呢啲嘢雖然係免費啫，但係我袋嗰千二蚊好啦，實在噶嘛，大佬。 實在 啊！咁涉共民進黨， 今次個台北市選舉咧，就唔單止略誒啲候選人啦，而家連即係老母都要抬埋出嚟啦。咁啊，而家兩個母親的戰爭啦，而家變咗阿姚文智同阿 O P 阿媽咧，都出嚟啦嚇，即係 所以咧呢 又話要告又成啦。 O P 佢老母咧而家俾人叫做媽寶啊！即係阿媽個寶貝啊！咁啊，即係嗱，柯文哲咧身邊有三個女人，一個就佢老母，一個就佢老婆，一個咧就佢嗰個唔知副秘書乜鳩嘢嘅嗰個都係嘢。三個女人咧就幫佢助選嘅，即係但係咧呢啲助選係究竟係好又唔好咧，就即係見仁見智啦。因為佢老婆又係啲巴巴渣渣亂鳩咁噏嗰啲人嚟嘅，咁啊通常咧就即係梗係嚇跑幾票嗰啲。即係爭取到兩票嚇跑三票嗰啲人嚟嘅，即係佢老母都係噶， 賺埋唔夠錢。 係，所以即係柯文哲話：，哎呀，啲老人家愛仔之心啊，梗係咁噶啦，你哋唔好介意啊。但係又係選即係呢個 damage 又是新咗啦。 咁咧，我哋睇其實今次咧又會睇下即係台灣人選舉成日都誓願啦。咁啊，姚文智就話選輸咗嘅話咧，咁啊退出政壇，咁佢唔好似阿謝長廷咁樣咧嚇。咁啊，長廷就講下啫，即係 講下。 啫， 講下啫喎。 蘇正昌夠屌啦，世人劈遠啦。 佢話唔選新誒台北縣啫嘛，佢冇話唔選新北市啊嘛。 啊，又有道理喎。 唔係呢啲，你 有石坤又係咁， 呢啲講完就算㗎啦。係呢啲唔得，大家何必認真啦？對呢啲政治人講嗰啲所謂誓言，冚家對個老婆都唔誓，都唔準啦。何況對啲政治啊嘛？咁啊，差唔多咯喎。 是啊，差不多 了， 差不多 了，你們的眼睛手術， 我的眼手術就下個禮拜一做，我去台灣回來，第二天就要進這個手術室，就要找些雷射嘟嘟嘟嘟嘟嘟嘟， 即是看清楚一點先， 看清楚， 急制， 咁就下個禮拜一，如果那個手術順利沒什麼特別的，一出來可以拆曬膠布看到東西，我都來做的，都通常都是不做啦，都是你哋搞掂。 休息下啦，休息下。咁啊， 下個禮拜一就係除咗我之外，原班人馬噶 啦 喎。 原班人馬啦，原班人馬啦。 咁啊，下個禮拜再見， 拜拜。